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 没错、 这样的食品真的很难得。 是的，所以说家里有老年人的话，吃起来是不用担心的，没有任何负担、对身体还有调节作用很好。 书归正传，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组合，优惠组合，优惠到什么程度？还是请许莹你来揭晓吧。 哇，真的说到这个组合太激动了，因为小型真的18年历史上也很少出现这么疯狂的一个组合、力度实在太优惠了。我们今天带过来的呢，保证每一根是小型的大连的辽刺参专柜的正品、那是一大包是300克，然后一共是10头，每一头30克左右。今天整整给大家带过来的是9大包、也就是说90头海参， 90头也就90根啊。 对，你天天吃、每天吃一根辽刺参还可以吃三个月呢，一冬就够了。 对对对，而且呢它是30克左右一根的，也可以说是大海参了。 没错， 一袋呢是300克，那每袋里边呢是10根。 对 啊，这一共是9大袋、那就是90根， 90头。所以这些加在一起的话，去小型的专卖店，全国3-400家店是统一零售价，是5310元，这是我们的专柜价格。 那我有一个特别苛刻的一个请求哈、就在这个基础上，既然我们叫优惠组合，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一点？ 周杰老师，这个我们在小型专柜的话，其实打到8折都已经很少见很难得了。所以今天如果能给大家打到8折的话，应该是很大的力度。 对。 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真的您花到5折的价格都不用。 对。因为现在到现在我还没公布价格呢。是吧 是的。 您还没公布价格呢。 到底是多少 到底是这样的啊。就是300克。这个一袋，那一袋里边呢是10根。 对。 那给大家9大袋，这就是90根的海参。那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应该是 5310元。 5310元。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380元。实际上这个这是几折我都算不清了啊。 对，半价都不要，可能是半价的半价了。 对呀、对呀、所以呢刚才我说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优惠的话，估计可能真的不行。 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对。 那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送些什么嘛？它既然是优惠组合，也是回馈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就以真诚来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消费者。 哇，周杰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真诚了。我专柜90头，你想都是辽刺参啊，专柜得卖到5300多，我今天是1300多，所以说周杰老师，这个真的不能再有优惠了。 那海参真的是不行了， 那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其他还有什么一些东西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好，既然周杰老师说到这儿了，那我们也是北广生活时间这样一个特别的活动，那所以今天，也是我们特例了，给大家额外加一个在我们店里面我们员工自己都非常喜爱的一个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今天给大家加10袋。 100克一袋，一共是10大袋。 对， 是吧？ 而且周杰老师，你知道为什么要加小米啊？因为海参呢、它跟小米在一起是小米助消化，帮助海参吸收。今天呢也是到我们秋冬季节了，希望大家秋冬滋补的时候在家天天吃一份小型的小米海参粥。 太营养了哈。好了，那我最后梳理一下啊，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300克一袋啊，一袋呢是10根，而且呢大概是30克左右的大海参。 对、 一共加起来就是90根，也就是90头。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赠给大家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那实际上这些呢在市场上啊咱们都是有零有整的，光海参就是5310，而且呢你得到的那个提货券上写的就是5310。当然还不算那个沁州黄的小米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1380元。1380元都不知道是几折了啊。你就可以把90根90头的海参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送您30元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呢，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订上的话呢，将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对， 是吧？ 而且刚刚老师也提到了，提货券的价格是5310元。那你像马上到年底了，有走亲访友的需求的时候，你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今天送给人家一大箱海参90头，而且是小型品牌的，实际上人家去市面一看，你送的礼物是5000多的价值，但是我们实际才花了1000多。 对， 所以今天这个力度非常之大，真的建议大家要多组来订回去。因为你不用担心呢，也不占你家里地方，都是券嘛。 对， 想吃打电话就行了。 没错，其实咱们并不说占这个便宜，说送人家这个是5300多，而我们是1000多块钱买的，但是呢我们确实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没错， 我们赶上这个优惠当然一定要抓住、 当然了。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 5151400-0155151。那说到小秦海参呢，应该说入驻我们北广呢已经三年多了，所以呢这个升级组合呢，应该说喜欢小秦海参的人一定要抓住哟。 没错，因为平时的话我们在专柜你说买这十头海参的话就是590元，如果说买到20头的话要将到1200元左右了，所以今天买一组的价格在专柜只能买20头左右，而且还不送那么多小米，我们今天是直接给你拿出来90头，所以以前啊很多像我们专柜有些老会员说，阿姨到柜台说给你叔叔买点吃海参，我说阿姨那你也吃啊，阿姨说我就不用吃了， 我 身体好，其实真的就是不舍得。 对， 所以今天呢也是袁小琴姐一个心愿，让大家全民吃海参，所以家里90头海参带回去，你家里不管男女老少咱不挑人群，全家人来进补，过一个安心的健康的冬天。 对，也就是买20头，也就是20根海参的钱，您拿走的是90头90根的大海参呐。 对， 所以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那市场价呢要5310，当然还没算那个黄小米啊，沁州黄的小米 是。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380，记住只要1380，您就可以把这90根的海参以及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拿回家。我们的订货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在海参界呢，应该说有一个传奇哈，不仅是这位人物的传奇故事，更是让这个品牌家喻户晓，甚至可以说呢，我们家楼下就有他的专卖店哈，那就是什么小秦海参。 对，吃海参的地方就能看到小秦。 对， 为什么说海参大家都这么喜欢？其实这跟海参特殊的习性也有关系。像我刚刚说，男人啊、女人啦、老人啊、孩子啊，他是不挑人群，都适合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海参，你想别的生物的话，如果被拦腰切两半了，或者在海里被动物天敌啊咬了一口之后，肯定是要死亡的。 对。 但是如果是海参的话，活海参遇到这种情况下破成两半了，在海里3个月左右之后，头和尾分别能长出2只完整的海参来。所以它海参自身的修复能力是非常强。你像大连呢，长寿排全国前几名。大连人这个季节家家都在吃海参。 对，而且有上大连去旅游的人可能也说，哎呀，我要买点海参回去，因为他知道是一个海滨城市嘛。但是买什么样的品牌呢？他们好像不怎么纠结，或者说一问这个当地人就说买小秦吧。 对，都知道买海参找小秦。 对，所以说呢，今天这个组合确实是小秦海参的北广优惠组合啊。我们的主品呢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300克一袋啊，那每袋里边应该是10根，一共是9大袋啊，一共是90根的海参，那和一根海参呢要30克左右，也是大海参了。 对， 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赠给大家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啊，那么市场价是5310，当然不算那个赠品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380，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拿回家。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的这个数量也确实有限。那刚才我跟许莹还跟着说呢，因为许莹确实厂家代表，我觉得啊，你应该能够有这个权利或者有这个能力再给我们优惠，但实在真的不行了。 对，我跟你说，周志老师，今天这个组合是小心姐亲自特批的。如果他要是不测批的话，这个组合都来不到。 对， 太优惠，真的是力度太大了。 所以呢，又赠了我们沁州黄的小米，当然这小米也真的是非常棒， 非常好。 它配合海参呢，可以做成小米辽参。 而且对老年人来说，秋冬吃一碗小米辽参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 没错。好的，那实际上呢，在海参界哈，可能都知道拿头像做一个商标的，实际上就是小秦了。 对，因为小秦姐她说，我把名字头像印到每一件商品上，每一只海参你吃的时候看到小秦人民头像，代表着小秦对品质的一个信心和决心。小秦姐有时候开玩笑啊，你别看她60多岁人了，特别可爱。小秦姐说，如果我海参做的不好，人家会指着我头像骂的，人家会说就是这个坏女人做的坏海参，听起来蛮可爱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对品质的一个决心。所以说当大家吃小秦海参的时候是放心的，是踏实。所以小秦经常讲，我们的理念就是人品永远是产品的灵魂。所以小秦一直以来都是诚信经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小秦单就一个海参的品类能一做做了18年，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怪不得小秦海参这么深入民心哈。首先做海参的人啊，他就是一个正派人啊，是让我们信赖的一个人啊。 是 啊。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这个小秦海参的北广优惠组合呢，是有300克一大袋啊，一袋里边是10根，那一根呢也就是30克左右。那 九袋的话呢就是90根啊， 嗯 啊，就是90头。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一共是10大袋。那不算这个正品的话呢，在市面上是5310，而且您拿到的那个订货券写的也是5310，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价格只是1380。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价钱可能你买20头，也就是20根的海参，您今天拿走的是90根海参呢。所以今天我们是优惠组合。 嗯， 好，那如果呢您需要小青海参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吃海参的一年四季都可以，但是在冬季吃海参的可能就更加好一些，因为冬季呢是讲藏的啊，秋是讲收的，收藏是秋冬的一个主旋律了。 嗯、对，我们大连就有一句话叫“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而且你发现，就到年底了，各种的这个聚会啊，或者说请客送礼啊，这个事儿特别多。 对， 如果呢您送人家海参的话，真是送礼不如送健康。 没错， 而且呢送海参的话是表达了特别大的一种诚意。大家都知道海参呢它价格不菲，应该说这个比一般的东西还要贵一些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不妨呢多订几组，到在年底的时候咱们真的用得着啊。 哎，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如果错过现在此时此刻这个优惠力度去专柜看的话，还真的得花到5000多了。 嗯， 所以真的要趁着这个优惠，趁着这个机会，把它一次多下手，多囤几张券在手里。 嗯，好的，我最后再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小秦海参北广优惠组合，我们的主品呢是300克一大袋，给大家9袋，而且每袋里是10根海参，这就是90根的海参呐、 嗯。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只要1380。所以呢，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因为货源有限啊，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北广购物像家人在守候。四九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400-015-5151，欢迎收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于丹。于丹你好。 哎，您好周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人们吃呢是非常讲究的，讲究吃的健康。 嗯，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红肉确实是不如白肉，那么白肉主要是以海鲜类为主，那么很多人呢就开始吃鱼了。 哎，没错，其实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它是一个进补的非常好的时节。那鱼肉啊，它是人类食品当中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钙呀、维生素 A 呀、B 呀等物质，比其他的肉类营养物质都含有的更丰富一些。 嗯，所以说吃鱼的话呢，对人的身体真的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说到这个鲱鱼啊，可能对于中国人呢并不是特别熟悉，因为它主要来自于荷兰。 嗯，没错，其实在荷兰啊，鲱鱼有一个专门的日子叫做鲱鱼节。然后呢在荷兰大家都是在生鲜市场直接生吞鲱鱼的。然后在2005年大家会发现哈，荷兰的长寿呢比例会比中国要高一些，而且他们的长寿人群比国内的人群要更多，这个跟他们的饮食习惯一定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呢鲱鱼体内当中我们刚才说到了 Omega 3 DHA EPA 包括钙质、蛋白质、维生素 A 和 D 等等比较容易人体吸收的这些营养含有都会非常丰富。所以也建议大家啊，在秋冬季的时候如果能吃到鲱鱼的话，咱们就可以多补充一些。 嗯，因为这个鲱鱼呢是冷水性中的上层的鱼类哈，所以呢它是来自于荷兰深海的鱼类， 肉质非常的肥硕，而且营养特别的丰富。当然如果从荷兰那边给您的运输非常新鲜的这个飞鱼的话呢，这也不太可能，不太现实。 对，就算运过来了，您也不会处理，不会去烹调它。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飞鱼的罐头，但是呢这个品牌是二 D 的大品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大家吃的也放心。 对， 而且大家二 D 给大家调好味了，有茄汁的，有香辣的，不用您再去繁琐的加工，拿回家之后开罐即时打开就是飞鱼块，为大家入味又好吃又香。 所以提醒大家里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所以是安全健康的。 对， 而且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肉哈，就是去头去尾，然后呢这个一块一块的肉，而且都是蒜瓣肉啊。 对，而且这一块一块的肉呢您拼起来能拼成一整条鱼，然后呢都给您留的是鱼皮鱼胶，包括鱼肉鱼骨完整的，您吃起来它是那种圆的一咕噜，然后直接吃进嘴里之后呢，蒜瓣肉是那种可以嚼的，然后呢再加上这茄汁是酸甜汁儿的，你吃一口之后啊，那个汁儿就溢在你的嘴里了，又鲜然后又酸甜，又能吃到那个鱼骨的钙质，鱼肉的蛋白质，还有鱼皮当中胶原蛋白，还有深海鱼油，哎呦孩子老人特别喜欢吃。 总的一话就吃一罐想两罐， 哎， 您吃完以后肯定是让您忘不了， 太鲜了， 颠覆了以往对于罐头食品的所有印象。 没错， 好的，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以往呢我们阿尔蒂的荷兰的鲱鱼罐头呢卖的也非常好，那为了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这个组合在以往的基础上我们又降了价不说，同时我们还升了量啊。 哎，对，之前我们的组合呢是40罐258块钱，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到年底了，我们要做一个年终的回馈和年终的冲刺，所以直接再加10罐，但是不是258块钱啊，是199块钱。 对，199块钱50罐的荷兰鲱鱼罐头啊，里面有茄汁的，有香辣的，那合一罐也就是3块多钱。 对，3块多钱吃荷兰进口的鲱鱼罐头。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阿尔蒂的罐头食品啊，一直在我们北广购物卖的特别好，回购率特别高， 对，大家非常欢迎，受欢迎，而且关键是很多朋友拿回家之后一吃，哎呦就喜欢上这个茄汁味了，就说拿回家给孩子，你说蒸个鸡蛋糕也好，煮个粥也好，或者是直接下面条放进去，这个煮米饭放进去吃海鲜饭海鲜面也好，大家都特别喜欢吃。所以之前呢我们的茄汁是30罐的，今天是直接升级到40罐，就是希望北广的听众朋友们呢您更加喜欢吃，组合也更丰富了。 对，茄汁就40罐，另外还有香辣的10罐呢， 对， 这样就是50罐哈。 对， 原来是258是40罐，今天呢我们50罐只要199，既降了价而且呢还升了量啊，199 50罐和一罐也就是3块多钱，而且里边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这您放心吧。 对，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我刚才说如果大家打开以后呢就会一罐一罐的停不下来哈，而且特别难忘。一个呢就是里边的这个选材真的非常的新鲜，而且都是大块的那种鱼肉啊。 对对， 不是说你以往的罐头食品的那种干干的硬硬的油油的， 对，然后 是凑数啊， 对，还有刺儿，然后特别硬，怕孩子卡到嗓子。 这个真不是， 而且我今天要爆一个料，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张老师您自己偷吃了一罐，我看到了。 对，我刚才已经吃，是因为太饿了嘛，所以就白嘴吃了一罐，真的是特别的适口哈。 对， 我觉得好像白嘴。 哎，而且我发现您特别喜欢吃这个茄汁味的，因为茄汁味呢做的是这个酸甜口，尤其饿了的时候啊，就特别想吃这些开胃的、下饭的，然后又是那种大肉块的，所以今天这个阿尔蒂的鲱鱼罐头全都给您做到了，因为它茄汁味酸甜口呢，再入上我们蒜瓣肉的大鱼段，您拿回家之后直接一口塞到嘴里之后，太幸福了！那个鱼汁的酸甜加上鱼肉的鲜香，然后又是蒜瓣肉又是大整块的，塞进嘴里之后，你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太鲜了。 没错，当然您说的是这个茄汁味了，像这个香辣味的呢，也是挺有特点的，有点辣辣的，就鲜香特别美味，而且呢汁儿多呢，肉也特别厚，所以呢这两个味型的话呢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对，您看家里有男士朋友喝点酒的，我们要下饭的哈，咱们就吃点香辣的，女士朋友拌点沙拉，给孩子来蒸个蛋，给老人来煮个粥，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咱们吃个火锅啊，咕嘟咕嘟热乎乎的，又能吃到营养的话，这两种口味重口不在难调，家人都喜欢。但是我要提醒大家，199块钱50罐的这个组合就在我们这档节目的节目时间段当中才有，过了之后我要恢复到258块钱40罐。 好 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199就可以拿到50罐，其中有40罐是茄汁的，有10罐是香辣的。那以往呢，我们曾经卖过258，确实40罐。那今天呢，我们是降了价，升了量，199，50罐啊，所以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只在此档节目。 对，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呢，大家工作都非常忙，节奏非常快，压力非常大。你说累了一天了，回去以后呢，再去做饭的话，真的没有这个精力了， 太头疼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可以这个打开两罐这个罐头啊，然后呢有点主食的话，不管是就着米饭，还是就着面 面条， 还是就着馒头，还是就着烙饼哈、 对， 哎呀，真是既有健康，同时还有美味。 对，哎，其实有一个吃法，我想介绍给大家啊，就是咱们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炖菜嘛，所以我们就买点那个豆腐，拿回去切成块，然后呢咕嘟咕嘟熟了之后，再把鲱鱼肉放进去，您稍微加一点佐料，不加也行，因为鱼肉都是调好味的嘛，然后再放一点葱花香菜，然后您就着这个咕嘟咕嘟的劲儿，热乎乎的吃点嫩嫩的豆腐，喝点鱼汤，然后再吃这个非常鲜的鱼肉，哎呀，孩子啊，老人，家里男士朋友喝点酒的都特别喜欢。 对，你打开以后啊，它这个汤汁啊特别的丰吧， 对、 它不像有一些这个罐头啊都是油油的，那个分开根本没法吃， 对， 它这个呢完全是汤汁，所以这个汤汁融进米饭或融进面条里边啊，它的味道可以铺满你整个的这个饮食， 哎，吃一口那个面条里边都是鱼的鲜香味儿，真的。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阿尔蒂的荷兰鲱鱼罐头啊。那么以往呢，这个组合也卖得特别好。那到年底了，我们为了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价钱上减了，量呢又增上去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以往40罐258元的基础上，我们今天是199元。给大家50罐，其中呢40罐呢是茄汁的，10罐是香辣的。那50罐199元，那也相当于一罐，也就是300多钱。 300多， 对，大家可以拿回家，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我们这个组合只是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做感恩回馈，做年终回馈。 对， 过了这一档，我要恢复到258块钱40罐了。所以19950罐只在最后的几分钟。 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曹阳。都市快生活，购物慢选择，电波牵线放心有保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让生活更舒适。北广购，放心购，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